关云长知心悟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锦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锦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63集， 刘向年只得暂时搁下圣谕讲堂的事儿，急忙赶到河边拜道： 背府刘向年拜见高大人跟智台大人。 你就是刘向年 啊？正是背府。 你真是胆大包天了。 回高大人话，背府不知做错什么了。 你怎么敢把妓院改成圣谕讲堂？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 背府如果该杀，满朝臣工及浙江官员个个该杀呀。 高士奇气得嘴唇发颤，说不出话来，拿手点着刘向年，眼睛却望着阿山。阿山说： 刘向年，高大人对你可是爱护备至，刚才还在说让你在江边搭台子预备皇上检阅水师，也好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你却不识好歹，对高大人如此无礼。 刘向年抬眼望了望高士奇，又低下头去说： 回高大人，您听下官说个理儿。苏杭历朝金粉，千古烟花，哪一寸地方不曾留下过妓女的脚印呢？若依各位大人的理儿，这地方又岂是圣驾可以来的？你们明知杭州是这么个地方，哄骗着皇上来了，岂不个个都犯了大不敬之罪？ 高士奇知道不可理喻，气得团团转。刘向年却是站着理事的，他说： 满堂春的妓院开不下去了，背府花银子把它便宜盘了下来，改做圣谕讲堂，省下的也是百姓的血汗钱，不然再建个圣谕讲堂花的银子更多呀。 李启龙也正好在场，插了嘴说： 这个高大人，自台大人，请两位息怒啊，参刘向年的责子由我来写，我明人不做暗事，刘向年目无君圣，卑职已忍耐都死了。 李知县，你做官该是做糊涂了吧，以您的官品还没资格向皇上进折子。 你说什么？ 高士奇仰头长叹，悲天悯人的样子。 唉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吵了，眼下迎驾是天大的事情，我同陈廷敬大人同执内廷，矫情颇深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。你们背地里骂我徇私也罢，刘大人我还是要保的。向年呐，搭建检阅台的差事还是由你来办，你可得尽力呀。 刘向年知道此事非常难，却只得拱手谢了高士奇。阿山万般感慨道： 高大人真是宰相之风啊，刘向年如此冒犯， 您却一心为他着想。 唉，志台大人，我就是不珍惜刘向年这个人才，也得替陈廷敬大人着想。刘向年如果真的获罪，陈大人可是难脱干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此处搭台子不妥，我们再走走看吧。 沿着江堤往前再走一程，但见江水湍急，浪拍震耳。高士奇说： 哎，此处甚好。 刘向年急了道： 这高大人，这里江水如此湍急，怎么好搭台子呀？ 哼，阿山似乎明白了高士奇的用心，马上附和道： 刘向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风平浪静的地方怎能看得出水师的威风？ 高大人，你真选对了地方啊。 刘大人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好好把台子打好吧。 刘向年又发了倔劲儿，他说： 高大人，这差事卑府办不了。 高士奇望着刘向年，目光非常柔和，说： 向年呐，我想救你，你已经淹在水里了，我想拉你上岸，可你也得自己使把劲儿。再说了，皇上在杭州检阅水师，这台子不是您来搭，谁来搭呀？志台大人，我们走吧。 高士奇甩下这话，领着阿山、李启龙等官员走了，留下刘向年独自站在江边发呆。望着高士奇等人的轿子远去，刘向年知道这差事无论如何都只能办好，便打马去了行宫工地。刘向年多日没来了，师傅们正在疑惑，刘向年开口说道： 师傅们，不瞒你们说呀，我不让你们风风火火的干，就是想等着皇上下令停建行宫。现在我知道了，皇上真的不准建行宫啊，劳民伤财呀。建行宫可是要花钱的，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百姓的血汗呐。今天我告诉你们，这行宫不建了。 不见那太好了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家去了。可是这工钱怎么办呀？ 工钱自然不会少了你们的，但我刘某人还要拜托大家最后帮我一个忙。 刘大人，您请讲。 我因为反对建行宫得罪了人，他们想害我，故意命我在水流湍急的江边搭个台子供皇上检阅水师。皇上明天就驾临杭州，可现在天都快黑了，台子要是搭不好，我的脑袋就得半价。 啊，这个柔和 这么大的浪，我们怎么能建得起来呢？ 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刘大人是个好官，我们再难也要通宵把台子给刘大人搭起来。 好 好 好，就这么干， 打算了。 哎呀，我刘向年谢谢大家了。 嘿，刘大人， 您放心吧，您不用客气，这里有现成的， 我们有情有义， 顶呱呱的。之前， 我们把天亮之前 搭好， 对，搭好。 天黑下来没多久，陈廷敬正从外头暗访回来，碰见百姓们让衙役们压着，赶往郊外。衙役们打着火把，吆喝喧天。陈廷敬心里明白了八九分，便叫刘瑾过去问个清楚。刘瑾过去问了一位老人： 老人家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 哎呦，迎圣驾 啊！深更半夜的迎什么圣驾呀？ 这衙门里说了，这圣驾呀说到就到了，没个准儿，我们得早早的候着他。 陈廷敬远远站在一旁，等刘瑾回来了说了究竟，摇头道： 皇上说不让百姓回避，百姓想看看皇上，皇上也想看看百姓，可事情到了下面都变味儿了，他们得陆力通宵啊，年纪大的站一个通宵，弄不好会出人命啊。刘瑾， 哎， 你去说说不必通宵迎驾，都回去睡觉吧。 是。 刘景走到街当中，高声喊道：“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哎呀，你们都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！” 百姓们觉得奇怪，都站住了，回头望着刘景。 啊，什么？怎么还不去了呢？ 圣驾明儿才到，你们都回去睡觉吧，睡吧啊！ 师爷跑了过来，打着火把照照刘景。 咦，你是哪方神仙？误了迎圣驾，我小心你的脑袋！ 哼，迎圣驾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见你们知县老爷呀？ 真是笑话，知县老爷也犯得着陪他们占个通宵？知县老爷正在睡大觉呢。 哼，那你们知县老爷就不怕耽误了迎圣驾吗？ 你小子不用你操心，只要有圣驾的消息，知县老爷飞马就到。 乡亲们，你们都听听，知县老爷自己在家睡大觉，却要你们占个通宵，世上有这个理儿吗？ 有个百姓反倒笑了起来，说：“ 我看呀，这个人有毛病，我们小百姓怎么去跟知县老爷比啊？啊， 听听听听，你自个儿听听，百姓都明白这个理儿，就你不懂吗？” 乡亲们，你们回去睡觉，明儿卯时大伙再赶到这里，我同你们一块儿去迎圣驾。 你什么人呢、啊？你是？你是老胃病吃大蒜？你好大的口气！ 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他们听你的吗？听衙门的。好了，这小子想说的也都说了，你们爱听不爱听的也都听了，我们走吧，迎圣驾去。 张相府也在人群里头，他便喊道：“ 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们听这位兄弟的，他的话不会错，又不是打仗，非得十万火急吗？皇上也用不着夜里赶路啊。”“ 是啊， 也对啊。”“ 不对不对，咱别惹了官。”“ 哎，行了，听不听由你们，我是要回去睡觉了。”“ 嘿，不准回去。”“ 这会儿皇上在睡觉，知县老爷在睡觉，要我们傻等干什么呀？”“ 是啊是啊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”“ 啊， 人群骚动起来，开始往回涌，衙役们阻拦着，挥起棍棒打人。毕竟百姓们人多势众，衙役们阻拦不住，也有几十个百姓胆小的不敢回去，仍跟着衙役往郊外走。第二天，杭州城外黄沙铺道，圣驾浩浩荡荡来了。可离圣驾一箭之遥，竟有两家迎亲的，唢呐声声，爆竹阵阵。皇上坐在马车里，探出头来看看，好生欢喜。 嘿，朕怎么竟看到娶亲的呀？ 皇上，兴许是日子好吧。 高士奇、阿山等官员肃穆而立，望着远处猎猎经幡，几丈之外百姓们低头站立，没人吭声半句。陈廷敬混在百姓里头，并不上去同高士奇打招呼，高士奇也不会朝百姓们瞟上半眼，自然他看不见陈廷敬。圣驾渐渐近了，高士奇等老早跪在官道两旁，直到圣驾停了下来，高士奇才低头拱手跑到道中跪下奏道：“ 奴才高士奇恭迎圣驾。”“ 奴才两蒋总督阿山率杭州官绅百姓恭迎圣驾。”“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 百姓们齐刷刷地跪下高喊。这时陈廷敬身着便服从百姓中走出来，低头走到圣驾前跪下：“ 臣陈廷敬叩见皇上。” 高士奇早知道陈廷敬出宫多时了，并不怎么吃惊。阿山刚才见着这位百姓装束的人直往前走，正担心有人犯驾，不想此人却是陈廷敬。李启龙吓一大跳，慌忙抬头去看那人是谁呀，又想看看阿山在哪儿。索图见李启龙左顾右盼，立马叫纠仪官上前拎了他出来。阿山忙朝皇上叩了几个响头道：“ 恳请皇上恕罪，余杭知县李启龙未接圣驾，殚精竭虑，刚才一时忘了规矩。” 李启龙早吓成一滩烂泥，汗出如浆，不知所措。 皇上道： 免了李启龙的罪，仍旧入列吧。 李启龙爬了起来，退列班末，叩头不止。徐乾学正站在太子旁边，悄声说： 太子殿下，地方官员该到的都到了，我看了看，只有杭州知府刘向年没到。 刘向年迎驾不恭，皇阿玛早知道了。 正说着，刘向年浑身湿漉漉，气喘喘地跑了过来，悄悄跪在后头。皇上抬头看看，问他： 刚才来的是谁呀？ 臣杭州知府刘向年迎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 刘向年，你衣冠不整，像个落汤鸡，你这个样子来接圣驾，这是死罪。 太子说着回头望望皇上，皇上见刘向年这副模样，心里自然不高兴。陈廷敬禀道： 皇上，刘向年欲被皇上检阅水师，领着民夫搭台子，在钱塘江里泡了个通宵，方才从河里爬上来。 原来昨天夜里，陈廷敬知道了圣谕讲堂的事，急忙叫刘景去找刘向年。刘景去了知府衙门，才知道刘向年到钱塘江搭台子去了。皇上冷冷望了眼刘向年，回头对众官员说： 好了，你们都起来吧，朕这会儿就不下来同你们叙话了，走吧。 官员们站起来，低头退至道路两旁，道路两旁跪满了百姓。皇上停驾下车，他说： 乡亲们，你们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起来吧，你们都是朕的好子民，朕见着你们高兴，起来吧。 百姓们又是高呼万岁，却没有人敢起来。这时张相甫把一个卷轴高高举过头顶，他喊： 杭州世子张相甫有诗进呈皇上。 哦，快拿过来。 太子接过卷轴递给皇上，皇上大喜，打开卷轴看了，脸色骤变，左右百官不知如何是好，大气不敢出。不料皇上又笑了起来，口里称好。太子伸手去接诗稿，皇上却没给他，只道： 好诗，好诗呀，朕先拿着，还要慢慢看。 张相甫仍是低头跪着并不说话，皇上却道： 张相甫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你。 张相甫慢慢抬起头来，见皇上正对他微笑着，可皇上这微笑叫张相甫不寒而栗。皇上转头望着众百姓喊道： 大伙都起来吧，你们老这么跪着，朕心里不安呐。 阿山看看索额图和太子，便叫道： 哎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，皇上让你们起来。 百姓们这才慢慢站起来，却不敢拍膝上的泥土。皇上微笑着说： 多好的百姓啊。阿山，请些百姓随驾去西溪山庄，朕要赐宴给他们。 臣遵旨，臣先替百姓叩谢皇上恩典。 阿山回头吩咐李启龙悄声道： 李启龙，哎，你去挑些人，挑干净些的，不要太多，十个就够了。 哎，下官明白。 又听皇上说道： 哦，对了，把张相甫得叫上。 皇上上了马车，百姓们再次跪下高呼万岁：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圣驾走过，李启龙落在后面挑人，他头一个挑的便是张相甫。 张相甫啊，皇上要赐宴给你啊，看样子你小子是走了狗屎运了。 哎，我不去。 什么？你想靠死啊？你真是不识好歹啊，兴许是皇上瞧上你了，你真是要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李某人啊。 哎，那个你， 哎，在 你， 哎， 你、哎、还有你们几个、哎、一起跟我来啊、 哎、好， 你们随本老爷到西溪山庄去，皇上要赐宴给你们。 皇上赐宴给我们。 挑出来的人个个半天回不过神来，席也不是，聚也不是，只有张相府自知凶吉未卜，满腹心事。剩下径直去了高家西溪山庄，高士奇率全家老小跪迎，喊道：“ 臣高士奇率全家老小叩见皇上，恭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 皇上早已换了服装，下了轿来，往早先安放的龙椅上坐下。他说：“ 高士奇，朕见你们家一团和气，吉祥兴旺，很高兴。你高家可谓忠孝仁义之家呀。” 高士奇俯身而泣，叩谢不止。皇上说了许多暖心的话，才道：“ 士奇起来吧。对了，叫你家里人也都起来吧。” 高士奇擦泪而起，叫全家老小起身，慢慢退下。皇上见罢高士奇家里的人，再命阿山上前说话。阿山低头快步上前，刷袖而跪，高声唱道：“ 西湖映红日，钱塘起大潮，皇恩浩荡荡，东海扬碧波。” 阿山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凭你肚子里那点文墨，说不来这些文绉绉的话。 臣阿山进宴200桌，进奇石珠玉古玩古字画若干，这都是江南父老自愿共成啊。 阿山，朕千里迢迢来杭州，你请朕跟朕的臣工们吃饭还说得过去，你送那些珠宝古玩跟什么古字画干什么？真是百姓自愿的。 皇上说着便望望陈廷敬，原是多年前陈廷敬就说过，大凡下头讲百姓自愿的事儿，多半是假的，只是皇上心里高兴，并不想太认真了。 启禀皇上，百姓爱戴武皇，倾其所有进城皇上都是心甘的。 哎呀，你这话又不通了，百姓果真倾其所有，朕就得眼睁睁地望着他们饿死。 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皇上知道阿山书读得不多，不会说话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朕并没有怪你。高士奇， 臣在。 朕想到你家呀，四处看看去。 皇上去了高家花园，他说：“ 南方就有南方的好处，一看这树木花草，北方呀是长不出来的哦。” 这些树木花草今儿沐浴天恩，会长得更好的。 高士奇呀、啊、高士奇，朕想给你写几个字。 高士奇这边忙跪下谢恩，那边早有太监飞快拿来了文房四宝，放在小厅的石桌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